我哋录音室里面咧有我啊周志恩，仲有我对面啊老拍档啊梁敬国。 系，大家好。 咁另外咧仲有一位嘉宾就系阿谢思希博士。 Hello， 大家好。 咁啊，暂时录音室咧有我哋三个喺呢个场度。今日我哋讲嘅题目咧系一个。即系呢个题目咧，我哋头先喺出边咧就面红耳热啦。 有得唔算面红耳热， 我 只不过 我自己兴嘅，我自己个人冷气唔够。 冷气唔够啊，因为港台 系啦。咁个题目咧叫社创青年路。嗱，咁呢五个字本身咧就是、我有份谂出嚟啦。咁但系社创青年路呢五个字本身冇乜问题嘅。但系我哋第一节咧，我谂我哋需要咧，哇，好似而家即系虽然冇咗呢个口语沟通考试咁样，但系咧第一样嘢去做一啲定义，因为我哋头先喺出边咧就倾咗一轮。咁究竟社创系一样咩嘅东西呢？嗱，不如我乜嘢都唔好讲住，将个波交俾专家先。阿思希博士， 社创呢件事咧，其实就由欧洲引入嘅，咁喺2001年大约引入香港啦。咁最基本嘅定义咧，其实系讲紧就系、是、用商业营运嘅方式，然后达到一个社会使命啦。咁而最重要嘅要求就系希望系即系社会。个效益最大化，而唔系私有利益嘅最大化啦。呢、这个就系定义上最简单嘅意思啦。 咁其实咧，我哋头先喺出边咧就谂咗好耐。嗱，你知啊，敬国嗰啲好熟呢味嘢噶啦，啲定唔系定义嗰啲你好熟。即系其实咧，我自己一路都唔明嘅，因为我其实都有帮一啲社企去做一啲顾问啊，或者帮佢做一啲嘢。咁其实咧，我成日都分唔到嘅。其实咧，我虽然识咗先好耐咧，但系有阵时社企同社创呢个定义咧。我就一路都搞得唔係好清晰嘅，咁一陣間可能阿 CA 會再講講啦。咁但係有個問題，頭先阿敬國最熟啲商界嘢㗎啦。其實你話頭先同 SME 好似咧，你點解會咁講？ 嗱，因為阿思 希， 阿思希，阿謝博啦，我叫謝博啦。佢頭先嗰個定義其實係一個好廣闊嘅定義嚟嘅，我商業營運而有一個社會使命。我普通一間賣檔鹹脆花生，一個老闆，我請多一個員工。我都有社會使命喎，因為我減少咗一個失業嘅人喺個社會上邊喎。只要我嗰檔鹹脆花生營運得好好，可以自負盈虧，養得我，養得佢，咁已經即係支持咗兩個家庭，亦都減少咗社會上一個失業率。咁已經係社企嚟嘅咯。咁我做乜要勞師動眾去搞咁多嘢？我有社企，跟住又要社會別調啲資源，跟住又要賣曬告白咁樣又嗱，大家支持啊！嗱，一定啊，社會企業。好大嘅使命感嘅咁樣，係咪咁講咧？ 咁我覺得最早期啦，即係去講翻香港成個即係創業嘅體系或者嘅理解，我都會覺得香港好早期，尤其戰後講緊可能哪怕係維他奶都好啦，講緊係有扶貧嘅使命，要係窮人嘅牛奶，其實當時都係好多。有嗰個社會企業嘅影子，或者即係社創嘅影子喺上高嘅。咁去到今時今日，其實就係個社會隨住一路發展咧，可能係越嚟越多人係忽略咗啦。我叫做即係忽略咗，其實有嗰、那個小企業又好，大企業好，要需要幫人或者扶貧元素裏邊。咁所以重提有佢一定嘅作用。咁二嚟。定義上確實係有一定嘅困難，雖然即係先我都講咗個比較闊嘅定義，但係其實香港係到而家可能你去見政府嘅網站都話冇統一嘅定義嘅，咁哪怕係分紅其實都可以，不過希望個最後個守住條界線就係、是、個雙底線就係你唔好淨係追求嗰個商業嘅營運同賺錢，而係嗰啲賺翻嚟嘅錢咧，能夠投資翻落個公司，而係裏邊有去聘請一啲嘅弱勢社群。尤其最早期見到好多都係講緊一啲被邊緣化嘅一啲弱勢社群，咁佢個生命係因為社企而有所改變，可能係唐氏綜合症又好，精神復康又好，呢啲係一般中小企都未必會聘請嘅對象咧。呢個係大啲，可能係社企講緊能夠包含到，甚至。幫緊嘅一啲弱勢群體咯。 我明白啊。其實可能呢個節目度或者我哋私底下都講過啦。其實社企嗰度我都唔係話去反對，即係我都明白社企其實最重要一點咧，就係要可以自負盈虧，可以企得盡，即係站穩陣腳先。因為啱啱呢個社企呢個概念帶嚟香港嘅時候，梗係我哋偉大領袖帶翻嚟噶嘛。好多時候係一窩蜂咁樣湧咗好多社企出嚟嘅，但係個夭折率亦都非常之高。咁就係做啲咩嘢咧？即係好似放煙花咁，嘣一聲放咗一輪煙花，跟住咧就慢慢凋謝啦。咁跟住到而家咧，其實頭先阿謝博你都講啦， 冇一個好清晰嘅定義，點樣為之社企？咁我成日都可以講嘅，譬如我以前即係、就是、我以前我都有參與呢個有機耕作嘅。咁有機耕作嗰陣時候，我去參加嘅時候，我有俾學費嘅嚇。咁嗰間都可以做社企嘅喎，其實即係嗰我講緊係1991、1992年嗰段時間嚟嘅。咁佢喺個運作過程之中，係希望將佢嗰個有機耕作呢個信息帶俾人，亦都希望帶翻出嚟人與土地嘅關係，因為我哋城市人同土地太疏離啦嘛。因為有時啲細路以為撳個掣或者上網撳幾個掣，啲數會咦突突喺門口出現噶嘛。而家 啲粟米一粒嘅，唔係一棵棵嘅。 冇錯啦，一棵棵嗰啲唔知乜嚟嘅咁樣。咁呢、這個咁嘅模式到到而家情況，佢唔一定係社企嚟嘅，但係個問題佢已經係一個社會嘅責任喺度啦。咁我哋點樣去定義同埋社企嗱？我比較呢、這個嚇點、樣講咧？比較頭筋氣少少嘅，即係你都可以話我食古不化啦。社企呢兩個字咧係有一個光環喺度嘅，喺我心目中咧就唔應該賺錢嘅。我唔係話佢唔可以賺錢，我意思即係話佢要賺取利潤嚟到去繼續運營運，同埋係做一啲佢想要做嘅嘢。但係如果根據頭先我哋講呢個定義咧，佢係可以分紅嘅喎。是有錢的，咁可能係即係有錢使得鬼推磨啦，或者呢個係一個推動力，令到啲社企更加健康發展啦，或者多人投入啦。但係好似同個原意有少少唔相反咁 嗱，其實咧，我一路聽緊咧，即係嗱，由頭先出邊我哋做準備嘅時候，到而家入嚟咧，我都發覺咧，嗱，聽眾如果細心啲啊，我哋考下呢個月聆聽理解能力測試咧，其實裏邊有唔同嘅字眼出現咗嘅。一間我哋一定要深入地去講啊，一個叫社企，一個叫社創。其實我頭先喺出邊同阿 CA 傾嗰陣時候，我不嬲叫佢 CA 嘅，所以大家唔好介意啊，我唔會叫佢謝博噶，等下勁國就叫佢謝博啦。即係喺成個過程，我頭先喺度傾緊嘅時候咧，我原來先嚇然發現咧，一路以嚟係由兩個唔同嘅部門去即係主導嘅。嗱，咁呢個已經係對我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衝擊啦。我做呢、這個我。tap 呢個題目嘅時候咧，我真係一路都以為我自己有啲基本概念。嗱，咁我又講下我啲基本概念先。嗱，我補充下頭先阿勁國講嗰樣嘢。嗱，我幫緊一啲社企做嘢啦，或者以前都曾經做過一啲嘢咧。咁喺我嘅腦裏邊咧，的確確我幫手嗰啲機構咧，其實佢哋都好強調自己係非牟利嘅，或者就算有盈利都好咧，其實係會擺翻落去嗰個公司運作嗰度嘅。咦？但係甚至乎係 100% 添，有啲講緊俾我聽係。咁當然啦，我都會有好多問題嘅，但係我梗係唔會兜兜面問啦。嗱，譬如咁有冇蒲金嘅咧？ 嗱，呢度牽涉到一樣嘢咧，我啱啱諗起。其實如果你用翻嗰個定義咧，其實香港喺幾十年前已經有好多社企啦。係咩咧？私立醫院。 唔係啊，其實我諗起直資學校添。 直資學校已經係，直資學校係阿梁錦松之後。我話幾十年前就是私立醫院啦，私立醫院間間都話，如果收音機旁邊嘅同嘅聽眾唔知咧，佢間間都話自己係非牟利嘅。不過私家醫院嗰啲醫生啊，或者擁有私家醫院嗰啲團體啊，就盤滿缽滿啫嘛。咁你如果用翻同樣嘅定義嚟講，其實我哋擁有社企好多年 嘅。但我要補充多點，就係、是、咧，其實因為呢啲定義咧，當我再炒多少少料咧，我就發現咧，喺2018年咧，我冇記錯係社聯咧，即係其實係香港好主要嘅一個關於社會福利嘅一個機構團體啦、 社會服務聯會 係啦。咁佢哋做咗一啲調查，佢發覺咧，其實社會上面大部分唔好講大部分啦，即係總之大家都係唔係好清晰嘅。所謂社企社創，好似大家都好似阿勁國咁講啦，係一個光環嘅， 啲洋貨嚟嘅， 係啦， 唔適合我哋嘅。 第一個諗法啊，另外就係咧，譬如國內我都識得一啲做嗱，佢哋就國內有第二啲字啦，佢哋就唔叫社企啦。但喺我腦裏邊咧，譬如頭先阿師都講過，有啲就係、是、譬如專門幫一啲我舉例可能係一啲弱，即係可能係弱能嘅，或者而家叫做可能身體上面有一啲殘缺嘅朋友咧，去幫佢就業。 咁於是乎我哋幫佢咧係有嗰個背後有一個好崇高偉大嘅理念嘅，我哋會咁諗。嗱，咁但係咧嗱，今日我叫得 CA 嚟啊，梗係唔係就咁講呢個情況啦？呢一種我覺得都幾混沌嘅情況喺香港咧。嗱，當然一啲好尷尬位，我梗係唔會擁佢去死叫佢講嘅，佢都仲要幫手。 所以留翻我哋講， 我哋講唔係，但係個問題就係我都想。比較清楚，俾啲聽眾都知道，其實而家香港嗰個所謂社企啊、社創啊呢啲字咧，其實係我哋要點定義先？ 或者咁講啦，之後有幾條問題，我唔直接答咗社企社創先。有幾條問題就係、是，同中小企嘅分別，我諗大家都會去想理解嘅，甚至咧就係、是可能同一般即係、政府嘅社會資助嘅分別喺邊度咧？咁有一樣嘢就係、是，先頭諗啊，社企會唔會俾完錢就好快執咗粒啦？咁我哋睇翻香港01年引入社企啦，其實去到頭幾年確實俾人笑咧，就係、是、真係笑社企綜援嘅。我諗大家即係聽眾有印象都會知道，但係去到後嚟咧，有社福界同商界其實大力去幫手嘅時候咧，香港嘅社企而家嘅平均嗰個年期咧，即係講緊嗰個生存率咧，係 9.3 年。而中小企一般是 3.7 年，咁差唔多接近係三倍嘅。咁而講緊咧個即係商界會興嘅，就講社會投資回報，就係、是、如果政府每抌$100落去，咁計埋佢營運，跟住乘佢個年期，跟住裏邊放咗幾多落去個弱勢社群工資咧，平均係 17% 嘅。咁部分去到咧係講緊40-50% 係弱勢社群工資，咁。裏面計完條數咧，即係我哋睇翻立法會文件，大家都可以睇到，佢嘅就講緊一般係等於4-7倍嘅回報嘅。咁而綜援咧，可能係講緊每俾$100得即係0.9嘅回報，即係大約係$90，因為有10% 係行政費等等嘅東西啦。咁所以就講緊啊，如果可以由民間再推動多啲社企咧，其實有嗰個一定嘅作用，甚至反過來呢幾年即係。都有影響到商界，因為商界 CSR 同 CSV 咧呢幾年開始會推得多啲，尤其同東南亞附近即係可能嘅企業或者銀行去結合咧，其實會幫助香港一啲社企發展，亦係更加多一啲可能扶貧嘅事務或者事業開始會出現嘅。咁呢樣嘢係有少少可能啊。當然政府有推行，但更加多是民間嗰個自己的組織力，以及同即係同亞太區的一啲網絡聯繫，令到香港咧係蓬勃啊！真係講香港開始多社企，其實直到12年都係220间嘅啫。去到14年至到18年期間咧，其實係升到400至600间左右。咁你見到係呢幾年咧，民間參與得多嘅時候咧，咁啊嗰個社企嘅量係多咗，尤其有兩種人係多咗好多嘅，即係調翻轉我會講就係80-90后畢業嘅青年同埋退休嘅人士，佢哋去開社企咧，其實就兩個咧正正可能。法例上是沒有很清晰定義的，但是心態上很清晰，就是我出來要幫人，所以我開一間店要想想怎樣幫人，甚至那個位置就是開頭可能三餐不計都好，即不是很賺到錢都好，80-90后大學畢業生很想試一下用這個方式去幫一下個社會，究竟除了聘請以外，可能都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想一下點樣搞一啲社企可以回饋到社會？咁我覺得嗰個風潮有少少係超越咗，可能係法例上或者係政府推嘅原意，而係大家都諗緊啊，有冇個平台可以幫多啲人咧？如果社會有需要，見到係啦，街邊可能真係有無家姐好慘，咁諗下方法可唔可以派飯俾佢？咁派飯得嚟要自己都食到飯，咁又點做咧？即係我諗係多呢啲故仔喺裏邊嘅，我哋喺度見到。咁同埋第二個方向就係、是。可能小農民同中小企嘅分別，我哋都會講，除咗嗰個現金嘅收入啦，即係嗰個弱勢社群現金收入，好重要。其實香港我見佢嘅社企會多咗係講緊，因為有社福界喺背後嘅參與好多，咁佢會好講嗰個賦權嘅，即係個弱勢社群本身會唔會因為咁獲得能力啦，有相應嘅社交網絡啦，回應生活嘅自信啦。錢可能是第一步，但另外那三樣東西都是他們很強求的事情。剛 才我就是有一個想法，就是剛才CA 你說一般的社企根據統計有 9.3年嘅生存時間，而普通 SME 就3.7年。剛才你講到嗰點就話，會唔會佢背後就因為有社福界嘅參與，其實已經喺某一個地方度咧，已經扶咗佢一把啦。譬如你話頭先喺網絡方面啊，或者就算招聘方面啊，一嚟譬如佢係針對喺啲弱勢社群嘅，佢喺招聘要用嘅資源上邊，其實嗰啲社福界已經幫咗佢好多啦。同埋其他喺可能入貨啊，或者係分銷啊，如果去做一啲比較分銷嘅生意好，或者其他都好，其實都有社一般嘅社福機構喺背後已經係支撐住佢哋。咁可能唔係佢哋叻仔嘅，只不過大家唔係喺一個同等嘅嚇、啊，我哋香港最強調啊一個 level playing field 嗰度嚟到去發展，係咪咁講咧？ 部分一定是这样的情况，能够有他的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绝对是他生存其中的原因。不过有另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就是社企执或者是转铺头，他们不怕的、我不开名，但有一间专聘请即长者的社企，大家知道、 嗯、 他其实经常转地方的，但是人都会慕名而去，就是他面對的狀況就是，如果中小企一面對加租，那他就硬吃貴租 了。 嗯、那這邊可能一加租一少人來，或者總之你加我就轉，我轉去其他地方。那當然有時會遇到良心業主也好，但是反過來有些人都會覺得轉了地方幫長者招去。那社企確實，我想你先頭講那個有沒有光環，可能那個光環就在這裡，人願意花少少善心，但是變相呢又是對抗著市場的一個即係個狀況，就係我生意好，唔需要因為人加租就硬食個租，我轉地方咪得。咁嗰個都係一個少少抗衡嚟嘅。我哋見嗰個層面就係、 是、嗱，我就咁聽來咧，有一樣嘢，即係回應翻頭先講咗都有成十幾廿分鐘嗰個問題。嗱，其實我應該咁去諗，我當開一間咖啡店先。開一間咖啡店咧，如果我一間普通嘅中小企，我一樣可以做好人好事嘅。我逢星期五夜晚10:30至到夜晚12:00就廣東廣西時段，只要你係我哋嘅聽眾，就能夠咧八五折，尤其是如果你係老人家咧，就半價任飲添，可能 主持有冇得免費？ 主持直情係陪坐啊，可以嚇咁開心。嗱，咁呢個我定期做下善事，呢個咧其實係其中一種回饋社會嘅模式。嗱，咁另外嗱，我先擺低幾個 scenario， 即係幾多幾個可能性出嚟。情景啊，擺俾大家睇。另外一個咧就是我哋傳統上面，譬如我哋就揾一個青年中心，同樣時間就開一個咁樣嘅時段，就又係廣東廣西時段。但係我請嗰班人咧，其實就係由政府出錢嘅，因為嗰班係社工或者係社工助理，嗰班年輕人也好或者咩人都好啦。咁就完全政府今日開個喺嗰個青年中心側邊咧，就開個位，咁就有人沖咖啡俾你飲。嗱，呢個係我哋傳統兩個我叫兩個極端嘅模式，一個就純商業化。另外一個咧就係政府純，啊，經過聽到就好噓嗰啲噶啦，就係嗰啲係完全政府資助嘅，就算冇客到咧，都會請嗰個人喺度得喺度嘅。咁呢個就完全冇，甚至乎冇一個商業嘅考慮添，可能就真係坐喺度戇居居嘅啫。而家社企理論上咧就擺咗喺中間，就係佢一樣係用一個嘗試用一個市場化嘅方式進行一個營運嘅過程。咁但係咧，其實佢係要照顧翻個社會上面個需要嘅，所以佢請人啊、進貨啊，可能佢特登要買一啲嚇公平咖啡啊各樣嘅嘢，咁啊而提升佢嗰個叫做嚇喺個社會上面嘅責任。嗱，咁呢個就係我哋講緊我一路以嚟對於社企嗰個定位、意義或者印象。嗱，我一路聽落去大致上係咁。咁佢嘅好處咧，就啱啱好fit 到咧，就係如果你係一個嗱，有好多人就會，尤其是經濟讀經濟啲朋友咧，通常都會拗噶啦。即係尤其是嗰啲由俾社工搞嗰啲青年 corner 嗰類嘢咧，真係好鬼死曬錢嘅。嗱，呢句唔係我講啊，係我啲朋友直接 direct call 嘅。 呢個係一個客觀嘅描述嚟嘅。 佢咁講啦嚇，咁我係唔係經過，真係我哋都亦都認識嘅。有啲情況就係佢真係喺間青年中心裏邊，真係開一個 cafe。which is 你其實唔使講啊，因為其實嗰個位置你明知唔會有人去嘅，咁嗰啲 當然很多人會講問講嘢啦咁。咁但如果我哋中間用一個社企嘅模式，就可以 keep 住 run 一個咧喺個社會上，你哪怕佢用乜嘢 gimmick，可能佢係用呢個公平為原則，或者佢專門聘請某啲弱勢社群，而令到大家可能睇到佢就感覺我俾即係衰啲講贖罪券啦嚇，咁我俾錢嗰陣時就覺得咧，唉，我真係做翻件好事啦咁。嗱，咁呢一種模式咧，似乎係社企喺香港呢幾年就係市身化啦嚇，中產化之後，大家覺得哎呀，我哋要做翻啲好事啦嗰種心態，我覺得係咁樣嘅。咁但係我嗱，我翻我一定要釘落去嘅問題啦，就係、是、社企同社創。有咩唔同嘅咧？ 呢个系几难答嘅问题嚟嘅。如果真系从定义上，我可以好清晰答你，就系、是如果讲紧社企咧，就先头讲有商业营运，而佢能够透过商业营运能够自负盈亏，而同时间佢个社会使命系摆喺第一嘅。咁呢个一定系社企啦。咁社创咧，即有本書是講社會創新或者社會創業咧，有五十幾個定義，即全球有五十幾個定義。基本上佢講緊嗰件事咧，就係用一個創意解難嘅方式，又或者一個創意嘅方式咧，回應緊一啲社會嘅需要，解決弱勢社群又好、扶貧又好、環保又好等等。咁仲一個創新嘅方式，但係係符合翻即可能係。整個社會制度裏面，尤其用可能是商業營運或者這個經濟營運的方式去解決，那是不是好像呢？其實似的，但是可能是不一定講緊純粹是是不是透過賺錢的問題了。那例如有些什麼定義可以這樣講呢？就是如果你能夠即係社創，即係近似嘅，但如果你能夠係 keep 住叫人俾錢你，你個俾錢嘅對象唔係買賣服務，可能係叫 CSR 俾錢，即係公司 CSR 俾錢，或者揾到個有錢佬去 keep 住咧，就覺得其他嘢做得好 ，keep 住俾錢你。喺香港嗰個都可以叫做社創嘅，係啦，即係嗰個位置就係有呢個模糊性喺度。我只能夠係 好模糊，真係 嗱，但係我理解多少少喎。如果我就咁聽落去，嗱，我有錯記住話翻俾我聽，有啲聽眾聽住嘅。我理解就係咧，如果就咁社企咧，係一個單頭一間公司，即係我頭先講嗰個狀態，就係佢既唔係一間純商業嘅機構，亦唔係一間政府 support 資助嘅一個咁樣嘅附屬產品，類似係咁啦。咁呢個就係我哋所謂社企嘅定義啊嘛。但係如果講緊社創咧，就裏邊有一啲創新嘅思維嘅，可能佢係。甚至乎佢係有一個行業性嘅，或者佢一個概念性上面咧，佢就唔係淨係做一間公司咁簡單啦，即係唔係淨係開咖啡店啦，可能係一間有理背後有多啲理念嗱，我五十幾個定義裏面可能其中一個係咁啊，即係佢裏面可能係講緊順片就係唔單純淨係講緊賣咖啡嘅，佢嘅重點就除咗咖啡文化之外咧，仲會處理埋咖啡渣嘅，咖啡渣的運用先係佢其中一個好重要的一個入門。咁於是乎咧，嗰樣嘢多咗啲創新性，解決世界上面一啲困難嘅問題啦。嗱，咁個定義係咁，而個難度就在於咧，其實因為而家個世界咧轉得好快啊，社企呢啲概念其實都短時間啫，短短幾十年嘅啫，我相信。咁裏邊一路 keep 住 run 緊咧，我相信有好多唔同嘅定義走緊出嚟，啲學術界都係打崩頭噶啦。不過我聽到有個位，嗱，我知勁國一間又會出招噶啦。但我聽到個位，我仍然唔明白，就係一間阿 C A 可能講下，我俾阿勁國講先，就係、是、究竟香港呢兩嚿嘢係咪由唔同嘅單位去管理？嗱，你淨係講俾我聽，係咪有唔同單位得噶啦？其他嗰啲我哋繼續去。 其實你話社企又好，社創又好，其實都講緊同一樣嘢啦。基本上你話嗰個定義模糊，模糊係點解咧？係因為我成日都話啦。尤其是啲社會學家喺大學入邊教社會學嗰啲高深嘅知識分子啦嚇，好多時候係將中意創造一啲新嘅名詞出嚟，嚟到去所謂解釋社會嘅現象啦。咁你社企要生存，喂，梗係要創新嘅啦。如果個個都係要做翻開間咖啡店咁啊，死得啦，真係。咁你頭先啊，子欣都話咖啡店資源就係啦，咖啡渣嘅回收啊，乜乜物啊，嗰啲咁樣，咁又叫做社創啦。咁我淨係覺得，喂，社企社創其實都係姓社嘅啫，係嘛？咁如果係姓社嘅，咁啊即係食翻同一碗飯啦。食翻同一碗飯嘅時候，其實佢個構思個模式都係一樣嘅啫，只不過就係話你做呢個企業嗰班人。究竟佢肯唔肯我哋做嘢系一定要用个心去做噶嘛？ 要俾啲 idea， 有啲創意，咁你先可以成功噶嘛。咁我哋就其實定義呢樣嘢，雖然都好緊要啊。你知我哋讀書嗰啲嘢咧，梗係乜嘢都要有定義為先噶嘛。冇定義嘅話，啲人就唔知道你講乜，跟住你寫一篇文章出嚟，啲人又話你亂咁嚟啊。咁但係喺個社會日常嘅運作嘅時候，有陣時，尤其是我哋譬如商業運作嘅話，你理咁多咩定義啊？我哋理咩咁多啲嚇？以底勞結啊 ，ideology 啊，總之揾到錢先係最重要。個企業可以出得到糧俾員工，而佢係可以一路個叫做ongoing 啊，一路係咁樣生存落嚟先最緊要。所以你話社企社創，其實對我嚟講咧，定義係唔緊要嘅，反為就係佢背後嘅理念先緊要。 呢、這個亦係真係好多搞緊社企嘅人嘅諗法，因為你明白就係件事可能最早提出其實係1971年，咁但係事實上當時好多嘅機構已經似做緊呢樣嘢，不過最早有人提出就應該1971年提嘅。咁但係往後嘅定義其實真係 keep 住要討論。咁中大近嚟係會有教授會提，咁會唔會叫社會事業啊等等，即係諗緊好多字眼上嘅狀況嚟嘅。咁但係真係做社企嘅人就唔緊要啦。總之我最重要嗰兩件事，即係我成日都話找住嗰兩條叫做雙底線就係啱嘅，就係、是、一定係一個回饋社會嘅心，然後能夠持續營運。佢中間都唔理你幾多定義啊，甚至有啲人搞社企，佢係喺人哋個名冊上都係社企嘅，但係都唔知道自己叫做社企，因為冇所謂。總之我知道自己幫緊人，我盤生意 OK， 我請嘅員工其實係因為我而可能係真係家庭狀況得到改善啊，生活狀況得到改善，其實就可以。反而好多創辦人個初心就只係諗緊點幫人，多過係真係討論好多定義上的拗撬，咁呢個係真嘅，即係我見好多搞社企嘅老闆，其實就係 put some put man， 你問佢，佢就係一日做足24小時，就係諗緊點去幫其他嘅弱勢社群，係呢、這個就係嗰個社會真係做緊嗰班人嘅現況就係咁。 但我是一個非常左翼的人嚟啊！我係傾向左翼啲嘅，即係我一個諗法就係、是、其實咧，譬如我第一樣嘢諗就係究竟係嗰啲商經局嗰啲啊，定還是係呢個民政咧？其實呢個我如果香港有 社福咩？ 或者社福啦、啊、即係香港其實如果呢嚿嘢政府有個基本、啊、第一牽涉到認證問題。即係我知道香港是有認證的，那隻企鵝大家都見識過㗎啦。如果熟悉呢一個範疇的，就是有一些認證。咁邊個搞個認證嘅？呢個第一點。咁第二個就是咧，當有咗認證之後，有冇人去監管嘅咧？嗱，我當佢係啦。咁究竟喂佢會唔會到時候做下又唔係咁樣嘅咧？嗱，呢啲位置咧我就比較緊張嘅。所以我點解會不停喺度問？但我頭先就聽到我哋出邊講就似乎係，譬如社創就係由社創基金係嘛？係啦，社創基金就負責嘅。咁另外咧就是、社企係。 如果社企一般有兩個基金啦，即係最早引入就係民政事務局引入咗咧，就係講夥伴昌志強同埋創業展才能啦。咁兩個集中講嘅弱勢社群就業嘅，咁佢哋都會比較嚴格少少講緊當中可能係就算有商業營運，講緊啲錢點投放，幾多聘請幾多員工啊？要有點樣嘅分紅嘅比例啊？等等，你唔可以超過，同埋會監管你6年嘅，即係你喺攞嗰筆錢之後嗰6年，佢都會 keep 住監管嘅等等。咁另外一啲狀況就係、是，佢未必攞錢嘅，即係石油嗰啲係講緊基金啫，攞錢嘅。咁如果唔攞錢，佢又搞緊社企，咁佢就可以去翻即係社總咁去登記翻個認證啦。咁其實都要講翻佢做過啲咩。一年盤數是點，跟住再講下去交齊所有文件，講佢嗰個即係扶貧效益啊，或者個社會效益係如何，跟住再有人審批 OK 咗先俾個認證你嘅。咁業界裏面其實都講緊啊，會唔會再有多啲唔同嘅認證清晰啲咧？同埋而家個認證可能都未必係最多社企去報嘅，咁會唔會有方式又好似因為最多人去？大社企其實就喺社聯個名冊就大約660間，咁當中會唔會有其他嘅方式？咁業界其實都有討論嘅，不過呢個暫時未有好清晰嘅消息啦。對， 我自己覺得嗰個得意嘅地方就係、是、咧，我哋就好中意啊，我自己都中意消費社企啊。一方面就真係去社企度消費，另外一方面就真係話俾人聽我去社企消費。嗱，兩個概念嚟嘅。第二個概念尤其是中意打卡。咁但係其實我諗我哋背後一定係有一個諗法，就係、是、去社企度即係消費嘅過程咧，係會得到一啲額外嘅一啲即係心理上嘅也好，或者即係各樣啦嘅一種附加嘅價值嘅。所以我自己覺得咧，香港即係尤其是政府啦，即係如果喺搞香港而家，譬如有咁多嘅社企，同埋呢幾年頭先講緊雨後春筍咁樣發生緊嘅嘢嘅時候咧，即係我覺得政府係有責任咧去做。嗱，我唔講嗰啲咩最好嘅，唔係要管理，唔係要管制，但係搞清楚啊。但係政府其實咧，既然而家香港政府都無遠忽界，好多嘢都可以管理到嘅時候咧，我諗喺呢一啲咁樣嘅環節裏邊咧，譬如社企點樣去幫助嗱，我先講開頭 start up。幫助他們認證，其實就是你給了一個很清晰的牌給他，或者你不要說發牌了，不要說到那麼恐怖了，可能有些人聽到很害怕的，但起碼譬如有個麥頭，譬如你剛才敬國說有機認證，你就算你不是用政府的支援都好，政府會不會叫學界去做這些事呢？譬如有機認證都搞了很多年了，敬國的樣子又秒下我了。現在 我經常覺得要政府去做一件事，給你一個定義呢，一來是麻烦呢，二嚟再搞出嚟呢，搞搞下嗰件事呢就变得好官僚㗎喇。 嗯， 呢个係自然发生嘅，唔一定有人特登要咁做，但係只不过你一入到嗰个组织入面嘅话呢，佢组织有佢自然嘅生态，个组织嘅生态就係所有嘢呢都要比较清晰，同埋可以条条框框要跟得到。一咁样嘅话呢，这个伟大的社会学家麦斯韦伯的学术就会出来了，就会自然然形成一个科层架构。 是。 那么这些东西就会变得是很麻烦的。反为就是说，如果你是社企，社企的概念其实就是应该是社会去自力救济、自力更生的概念。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无需要一个所谓的认证。嗰陣時你話零一年就可能香港係唔知咩叫社企，咁政府就講一講出嚟，提一提，咁無可厚非嘅，即係提光揭領式咁話，嗱，有世界上有啲咁樣嘅東西嘅咁樣。咁但係我都話啦，其實幾十年前已經有社企啦，私家醫院都係社企嚟㗎，根據佢嘅理念。咁提咗出嚟之後，佢嗰個自然生態再發展嘅時候咧，譬如其實因為 CA 講嘅就話，可能係業界自己本身。做一個互相嚟到去唔好話監察，互相嚟到去切磋，或者互相去交換啊，嗰種咁樣嘅經營模式啊，經營經驗啊，咁係唔係社企你自己叫就得噶啦？有陣時我覺得，咁啲人覺唔覺得你係咁嘅咩？咁當然啊，你點樣去嗰盤數，點樣去要清楚咗話都俾人聽，你嘅營業，你嘅利潤係點去分配，係一個非常重要，係要好透明嘅。不過我始終我是一個 old school I'm old fashioned 社企咧，就理論上咧，我覺得唔應該有私人錢袋咗落袋嘅。 咁啊嗱，一間我哋翻嚟咧，再講下更多嚇，我同阿敬國又要再片下噶啦。你揀嗰只歌講嚟聽下， 好聽啫。 哦，最後的信仰，林義文。

薩爾斯堡就是鹽城的意思。在英文 which W-I-C-H 這個字的意思是鹽場，只要聽到某個地方叫什麼 which 就知道當年是產鹽的，例如 Norwich 諾域治。鹽和錢都可以說是 partner， 鹽可以生財，例如喜馬拉雅山的玫瑰鹽或者粉紅岩鹽就相對買得好價錢，比一般食鹽貴大約十幾二十倍。不過大家知不知道玫瑰鹽或者粉紅鹽大部分都不是來自喜馬拉雅山，其實是產自距離喜馬拉雅山大約300公里巴基斯坦旁遮普省一個山嶺底下面有2億多年歷史的鹽層，那裡有一個黑烏拉鹽礦，是全球第二大鹽礦來的。玫瑰岩鹽都是特產，只不過你叫它做喜馬拉雅山就令人以為它來自高山聖嶺上面，就有些誤導了。商家又會說喜馬拉雅山岩鹽吃起來健康些，能夠有效避免水腫，降低高血壓之類。不過據營養專家說，儘管這種鹽據稱含有超過80種礦物質，但是屬於極微量，如果要補充所需要營養要吃很多鹽才起到作用。換句話說，喜馬拉雅岩鹽不見得健康些，不過如果想減少攝取餐桌鹽裡面的添加劑，就可以選比較少加工的岩鹽。由古至今，鹽可以說是等於錢財，當年羅馬帝國發薪津給士兵，部分是發鹽，他們拿鹽就可以去買東西，即是鹽當錢使。士兵每個月的薪津叫做 Salarium， S-A-L 是拉丁文鹽的意思，日後在英文裏面 Salarium 就變成我們今天都依靠的 Salary 薪酬了。藍地球馮少寧撰稿， 色無限 FM 九二香港電台第一台， 色無限， 色無限 知識。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翻翻嚟四月二号星期五啊，广东广西今日嘅题目咧系社创青年路。咁样咧喺度呢个台里边讲紧嘢嘅咧，包括咗我周志恩啦、梁敬国啦，仲有我哋嘅嘉宾啊谢思希博士。嗱，头先我哋嗰节咧，我系俾阿敬国兄咧临尾咧一拳就 K.O. 咗，我决定 buy 你嗰套啦。系啊，好少见，因为咧我都同意咧，谂下都系咧，其实如果与其我哋搞咁多定义嘅嘢咧，不如真系谂下点样具体执行。因为呢样嘢本身喺香港一个咁高度商业化嘅环境里边咧，本身已经唔容易运作噶啦。如果再加多少少啊，我以前即系粗浅地读过嗰啲吓，嗰啲啊，关于嗰啲官僚制度嘅一啲 科层架构， 系啦，科层架构各样嘢嘅问题咧，又要搞定义，又要搞认证，可能仲复杂。咁但系嗱，呢啲已经撇除咗啦，我哋唔好讲啲定义啦，我哋暂时摆埋一角嗰堆嘢。但系我就真系谂紧喺香港搞社企咧，本身有几个大嘅问题。我估计啫吓，我唔系好熟悉嘅，但系我估计会出问题，同埋我见到我啲朋友搞嗰啲出现问题。第一個咧就當然係嗰、那個、啊、土地供應不足啦，呢、這個最嚴重嘅問題啦。咁就算你話、搞咗啲，尤其是飲食業先至慘啊！我真係見到即係搞得好好啊，即係啲嘢都幾好食嘅。但係搞搞下咧，你就會發覺開始出現問題啦，就係、是、譬如係位置唔夠啦，咁啊或者個廚房嗰度即係個嗰、那個容量唔搞唔掂啦，亦都唔好置意開分店啊，唔好諗住做大佢啦，做大做強呢啲係冇可能噶啦。你個鋪頭唔加租，唔使你趕，唔使被趕走已經偷笑啦。好啦，咁呢個土地供應大家都明啦。嗱，另外一個大嘅問題就係、是、咧，嗰、那個即係當我哋請人嘅時候啦，當然我哋有一個社會使命，就可能會請一啲個別可能係真係有弱勢社群，或者甚至乎頭先講要充權嘅，要幫佢哋嘅。咁但係實際上面，我哋都希望係一個社會共融嘅過程嚟嘅。好啦， 咁喺個過程裏面我哋請人嘅時候咧，嗱，我唔知阿師有冇見識過類似嘅問題，就係、是。點樣去說服一啲人呢，或者一啲叫做有能力嘅人啦，我哋咁樣講啦，好衰咁樣講啦，一啲叻嘅人呢去做管理，甚至乎去做呢樣嘢呢。嗱，喺我自己嘅年紀嘅年代嘅人呢，我哋真係唔好意思呀，即係呢句嘢我哋非常之市侩。我哋真係未必會諗呢，自己用自己嗰個工作。嗱，我以前成日同學生講一句嘢嘅就係、是、嗱，你可以繼續做，但是我以前有啲學生好鬼死叻㗎嘛，讀書。咁佢哋，我第一樣嘢就同佢講啦，你係做返個好人。但是呢，你就每譬如你做醫生，我啲學生做醫生嘅，你出到嚟呢，你星球人好月球人好，我唔理你，你每一個禮拜做返一個鐘頭好事，你二診兩個鐘，二診一個半晝，你已經係一個超好嘅人。咁但系問題係嗱，即係我自己講出嚟有啲面紅耳赤啦。我個年代咧，最到做到咁已經即係偷笑噶啦。但係會唔會有一個做生意嘅朋友，佢係願意犧牲自己明明度一條勁橋，我唔去執大錢，我掟出嚟俾個社會咧咁？ 唔知喎、 啊，我諗係呢個有少少係年代同時代嘅問題。我記得我八年前開始真係進入社企呢個圈子啦，咁有位前輩真係同我講：，唉 ，Sir 啊，不如你都係唔好入嚟呢個圈子住，你賺多啲錢咧，到你真係退休先同我哋一齊搞，三十年後先，因為你累積夠資本就係、是。咁真係，即係老實講咧，呢幾年我試過個狀況咧，都有試過就係我有幾個月係冇糧出嘅。咁我好多一齊搞社企朋友，即係我當然唔係直接搞社企，即係我喺背後做推動嗰個啫。但係我都試過呢日子，咁我哋梗係試過有冇糧出，即係做老闆都冇糧出咧。我識好多創辦都試過，咁但係嗰、個難得嘅地方咧，反而就係冇糧出都好，好想堅持去幫人咧。其實慢慢跨得個頭兩三年咧，有啲嘢會發生嘅，而且嗰個好艱難嘅時期過得到咧。你反而求嗰樣嘢咧，唔係再求緊係唔係賺錢咁簡單。即係我識有間社企嘅老闆咧，搞社企之前咧，其實係美資公司嘅即係總裁定副總裁啦。佢成日講個古仔就係搞社企之前都係黃金海岸去旅行嘅，每年都係街大細。咁但係搞社企之後咧，都係黃金海岸，不過屯門啦咁樣。 都好噶啦，有。 咁但係佢就話點解佢都要堅持搞社企咧？就是、因為佢个仔嗰年十岁啫，最大个仔，佢两个仔一个女，佢想讲俾个下一代听咧，呢个系家庭教育，有得拣嘅，我哋有得拣自己赚得多啲，然后我哋食好住好，但系个社会仲有好多问题，定系我哋一齐参与其中，未必我解决得晒所有问题，但系至少我愿意参与。咁呢间社企嘅老板咧，其实系香港几特别嘅，因为佢搞社企搞地产嘅，就系、是、做一啲將啲空置嘅房屋咧，用半價或者一個平價嘅租金租俾一啲單親家庭，令到佢哋唔使住劏房。 是 而當中有係啦，耀光咁係啊，呢、這個其實就係阿 Vicky 佢哋嘅故仔啦。咁而家都越最大，亦係呢幾年影響咗部分嘅房屋政策啦。咁係咪真係想影響呢類房屋政策？我唔知係咪佢原意，但係至少見到佢嗰個堅持，即、就、係、是、對於我嚟講震撼個位就係、是、佢覺得嗰個係家庭教育。咁我都覺得。搞社企其實可能是香港一種未來可能需要的教育，就是大家都想想怎樣為著他人的緣故呢，然後可能放棄自己多少少的、即享受或者利益，這個可能是大家在求緊的。而事實上新一代呢，他們成長一個比較物質富裕的世界，他未必真的想純粹講賺錢就滿足到他背後嗰個生活嘅需求，佢反而可能真係想跨多步，幫到弱勢社群，幫到其他人咧，都係一個生命嘅即係回饋或者成長嚟。 喺即係喺我自己認識嘅朋友咧，有一位啊，我哋之前都揾過佢上嚟嘅，就係阿陳紅校長。咁啊，佢嗰個故仔咧，就即係大家聽好多啦，亦都即係如果呢個有跟我哋禮拜五我哋嘅聽眾咧，以前我都請過佢上嚟。在我認識的人裏面，我叫做我對象，他大過我一點，即是在我認識的人裏面，他是我其中一個很崇拜的人，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毅然放棄了他自己的高薪厚職。 嗱呢度咧諗令我諗起嗱，當然我講出嚟我好慚愧啊呢個時候，但係就令我諗翻我好多嘅前輩，頭先先講嘢亦都令我諗翻我自己嘅一啲即係諗法，就係好多前輩會同我講一樣嘢，就叫先發財就後立品。你唔搞掂咗，跟住然後咧就再製出咧嗰個馬斯洛的金字塔，就話俾你聽，你唔搞掂你自己嗰、那個即係所謂生活上面嘅水平啊，唔搞掂你自己嗰、那個起碼有餐飯食下先啦、啊，咁你先至諗幫人。但係我亦都同意嘅，其實咧我自己再睇翻我而家一啲學生啦，咁佢哋其實真係我識得有啲最厲害嘅學生就係咩咧？佢一畢業出嚟咧，其實佢能力好，佢讀嘅學系好好嘅，即係一啲真係好揾到食嘅學系。有啲就做咗一兩年之後咧，咁佢就轉咗去，佢就唔喺香港做嘅，佢喺海外做嘅。咁佢就真係佢唔中意嗰種五光十色商業又大賺大錢嘅生活，佢想追求一種真係錢財以外嘅一種心靈嘅狀態。咁我其實近呢十年，我唔係近呢十年，係十年前開始咧，我發覺尤其是即係嗱呢度有少少性別嘢㗎，唔好。即係大家唔好對合作都好咁話啦，我識有啲女仔係仲勁嘅男仔嘅好多時，即係佢哋好願意豁出去做一啲佢覺得有意義同價值嘅嘢，咁係好有趣嘅一啲經歷嚟嘅。 我相信呢個係同個社會個發展係好大關係嘅，因為你始終香港而家個社會已經係叫做我哋一個富裕社會嚟嘅。富裕社會有一個很明顯的地方呢，就是年輕的一代呢，你說他們好彩又得，說他們不好彩又得，他們好彩的地方就是不像我們成長的年代呢，是要我們趕著畢業出來呢，是要賺錢，賺錢其實那個目的是什麼？那個目的其實是要除了自己要生活之外呢，也都要去照顧家裡和照顧我們的弟弟妹，那個這樣的你不要說重擔，就是那個責任呢。但是現今一般的年青人呢，他們有個好的地方，就是一般的家庭都不會說太過找不到食，所以他們是可以有一個空間去發揮自己的信念，或者是去、啊、又是馬斯洛的金字塔，他們很早已經去到第四層了，而不是我們在食物鏈的最低層要慢慢爬上去。那好的地方就是它是可以在這個這樣的社會環境，而是再進一步去跳出這個這樣的框框，而不是說我要首先要用 S 兩棟來滿足了最基本的需要先。那當然也都有些人可以這樣說的，就說喂，你而家就算你去某個地方去發展你所謂你的理想，其實你都要去一個有這樣的社會空間，有這樣的環境才讓你發展到的。譬如你說想去一個很環保的，你去一些相對落後的地方，第一它可能不需要做環保，如果它是與世隔絕相對地，它們其實已經很環保的了。但如果你去一個譬如非洲某個地方，它對外間有交流有交通，但亦都很大問題，就是貧富懸殊很低，你去搞環保呢，可能其實亦都有少少不合時宜，即是很現實地說並不是說錯啊。回來那件事就是說，它在它發展自己的空間自己的個人的信念的時候呢，其實亦都是因為現在年金世代是相對地是俾到一個空間佢哋去發展，我覺得。 我相信係嘅，因為個社會情勢絕對關事啦，即係大家真係成長一個相對物質富裕嘅城市，所以社企先顯得，因為我成日都話佢嘅定位咧，其實就係十保遺留，佢係幫手處理緊一啲只係就是制度或者是商界社福界啱做不到的角色，咁所以社企需要。相對先頭咁講啱嘅地方就係，我成日都諗，如果一個極度貧窮嘅地方，哪怕他不用社企，他只有一間中小企在這裡，一堆中小企其實他請人已經達到扶貧的效果。但是相對來說香港就不是，因為已經相對富裕，但還有人在邊緣裡面，甚至可能先頭都說一提女仔，我都想起有個大學的師妹，她特登搞間社企，其實是為了實踐一些即成性別平等的概念，她在說家務勞動都是一種專業，即如果大家對於 我由細做到大的 是啦，講緊那件事就是，但是成日都話家庭主婦是不被 尊重的專業，他就特登將可唔可以將家廚變成一個真係專業，可以令到佢收入賺錢嘅一個即係社企形式，而且係彈性工作，因為知道佢哋仲要湊小朋友，又未必可以長時間翻工，咁就所以有一個地方俾佢哋可以彈性少少工作，但係實踐佢哋嘅專業啦，咁同埋就可以。有一個即係賺錢到嘅 model 咧，俾翻佢哋去，其實就係煮餸或者預備啲材料，俾啲八九十後成日都八九點先收工，又想食住家飯嘅一啲即係年青人。咁所以就透過呢班媽媽咧，可以幫到佢哋。咁呢樣嘢就係其實除咗聘請講緊扶貧以外咧，係有少少尊重翻可能係性別平等嘅概念，因為本身讀社會學，尤其 gender 嗰邊。咁呢啲就係呢啲大學生出嚟點解想搞呢類社企？有時唔單止係嗰個個人賺唔賺錢嘅元素咁簡單，而係背後講緊係成個即係學科嘅概念。過往冇一個平台俾佢實踐，社企有個空間俾佢想試呢樣嘢。 咁同埋其實咧，頭先講咗喺後貴佛年代啦，用一啲咁嘅 terms 啦，即係我哋基本上就簡單講唔愁衣食啦，係。咁我又覺得好得意嘅，因為不論係國內有啲朋友啦，不論係官員或者學者啦，佢成日都會有少少唔，我覺得係誤解啦，就覺得香港咧其實啲，尤其是近呢十零廿年咧，嗰個經濟發展冇以前咁向上啊。咁於是乎咧，嗱，即係佢哋真係有咁同我講過，就覺得啲年輕人就好慘，即係覺得個心態就變成有少少扭曲。但其實我好想同佢，我似好多時同佢哋解釋，其實嗰個未必一定係扭曲啦。當有個別有扭曲，我唔否定嘅，可能有嘅。但亦有更多人就因為佢係後貴佛年代出世咧，佢哋唔係睇嗰樣嘢啊，即係佢哋對於個價值觀唔係再係四仔主義。我同阿敬國嗰個年代嗰啲啊，快快脆脆供層樓，又唔知點樣快啲揾到食，即係未必係諗呢樣嘢，因為本身已經有飯食㗎啦，只不過係餐飯有幾大魚大肉，有幾米芝蓮三星定兩星定係五星嘅啫咁。嗱，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我覺得需要理解嘅，對於而家呢個社會環境。而另外一個點解年輕人咧，其實都即係我覺得容易咗咧，其實。搞社企其中一個好，或者甚至乎開工可以做生意都係啦。其實最難嘅其中一個部分叫融資。咁但係而家尤其是咧有咗互聯網，尤其是互聯網咁發達咧，做 crowdfunding 啊，做即係眾籌啊。嗱，當然我唔講而家呢刻啊，而家呢刻其實都有好多陰霾嘅，我哋喺下一節再講。咁但係譬如 crowdfunding 眾籌呢樣嘢容易咗嘅時候咧，其實你有一個好嘅意念，或者甚至乎哪怕你係一啲好學院嘅一啲理念。咁你其實你可以嘗試你 sell 俾人嘅時候咧，其實你就唔需要夾硬揾一個好 business 嘅老細啦，好商業化嘅老細啦。你可能真係將嗰樣嘢咧去 sell 出嚟俾公眾，然後由公眾去可能由一個小額嘅眾籌仲得嘅喎，可能係咁嘅過程，你就可能已經揾得到一門手藝或者一門生意啦咁樣。咁當然亦都有一批朋友佢就會走去繼續用翻政府攞 funding 嗰個傳統嘅路徑。咁但係呢一個情況咧，就令我覺得喺香港雖然係充滿困難嘅，但實際上面咧，因為而家個時代唔同咗啦，而我哋嗰個應對方法都可以唔同，所以點解亦都解釋到社企其實會多咗，就因為衰啲講句，反正買唔到樓或者唔想買樓，咁我與其我同你哋拼搏爭呢個咁樣嘅唔會贏嘅馬拉松，我不如有心靈上嗱，呢、這個絕對唔係講緊佢哋退而求其次，或者覺得自己唔夠力嗰種情況咯。嗱，咁啊，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到我啦只歌嚇，咁咧我今日揀嘅歌咧就係 Rubber Band 啊，呢一隊本地樂隊嘅一首歌叫做《漫長》，有兩個意思啊，再傾下。

或者转账到集团其他成员户口，小部分会偿还信用卡最低还款额。伊朗同中俄等核协议缔约方举行视像会议，讨论美国可能重返协议的前景，以及怎样确保各方有效执行协议的问题。伊朗副外长在会后说，经过坦率和认真讨论之后，各方同意下星期二在维也纳面对面会谈。报道又引述他会在会上面，报道又引述他在会上表明，只要美国解除制裁，并且经过核实，伊朗就会暂停削减履行核协议的承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强调，美国单方面退出协议是造成局势紧张的根源。中方欢迎美方表示愿意重返协议，当务之急是美方取消所有制裁，取消对第三方的长臂管辖，伊方就在有关基础上恢复全面履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清明节仍然炎热，下周风势较大，气温较低。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是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是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的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啲机构咧都做咗关于香港人抗疫疲劳嘅调查，实际上都可能会影响到我哋一啲嘅行为。同十字会临床心理学家暨心理支援服务主管张依丽。 日常生活里边点都要有个平衡，当然我哋要继续保持警觉，但系喺可以层面上都做帮自己减压、舒缓身心嘅一啲活动。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走过， 新手参加过几多次？ 新手唔多，新手贵啊，报名应该3次到噶，跟住19区去过啦， 死埋啦， 梗系啦，你点同我张学友比啊？我点答你好咧？ 但系点解你咁恨入行咧？ 中意，真系呢个完全中意嘅，咁啊好希望 入呢个圈里边玩下，咁我都得意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04，杨少雄、江美仪，仲有安德尊，一起走过。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著名管理战略顾问戴前研一认为，战略就好似一个三角形，它三条边分别是顾客 customer、 公司 company 同埋竞争对手 competitor， 简称为三 C。 这三点构成了企业战略的核心，而其中任何一方面的变动都会影响市场，并有可能令企业就此改变他们的战略。 顾客是企业的基石，每一位顾客都出于不同的原因购买企业的产品或者服务，所以企业必须知道怎样对不同顾客群体进行划分，深入了解目标客户，并分析自己相对其他竞争对手具有的优势地方。企业必须制定能够服务于目标细分市场的战略，并且定期对它重新细分和进一步调整目标细分市场，以便在竞争对手开始逐渐追上来的时候，更好地为客户提供价值。 在公司营运层面，企业需要不断加强自己的长处和核心竞争力。企业不需要在所有的领域都做得很好，但必须在某一些方面拥有明显的优势，并且在这些优势的基础之上来加强和改进自己的竞争优势。 竞争性强的战略围绕住并且突出企业在不同职能方面的差异性，例如工程、设计、采购、服务和销售。在某些情况之下，品牌形象可能是区分产品的最佳方法， 尤其是在产品性能和分销方式非常相似的情况之下，公司还可以利用商业模式的差异，例如提供不同的产品和服务组合，来降低成本和增加效益的目的。 现在三 C 理念已经成为大家认同的企业战略框架基础，企业可以通过对于三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来形成可以带来竞争优势的企业战略。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企业参谋》，作者大前研一，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由现在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晚最后一节啦，广东广西。今晚的题目咧系社创青年路。咁啊，头先拣嗰只歌咧就系 Rubber Band 嘅漫长啦。咁啊，其实我有个最主要嘅寓意就系咧，其实条路就好长嘅，不论系社企或者社创啦吓。我今日讲嘅题目系，即系喺香港要走呢条路咧，其实系好长好长嘅。起步嚟嘅啫，而家我相信。咁我哋头先嗰两节就讲咗啲定义啊，香港。即係運作社創嗰個困難之處啦。嗱，咁啊，今日阿司博士臨尾呢一節，不如講多少少咧？點解你會揀同即係由年輕人入手啊？即係有乜嘢令到你會做呢、這、一個啊？做背後做一個推手咧？你個組織或者點樣？點解你會做呢一樣嘢咧？ 咁講就係、其實咧，我有機會係變成好似周 Sir 咁樣，係成為一個老師嘅。咁就喺八年前寫一本書之後咧，咁即係寫書之前咧，應該係其實我就預備簽一張其實 AT 嘅合約噶啦。咁但係咁啱，我當時我老細就同我講：喂，不如咁啱有人打嚟話想做部社企人物訪問。咁我就諗，做社企人物訪問都好啊。即係如果呢世都係即係喺學校裏邊個至少揸住本書話俾人聽，我寫過本書咁樣啦。咁呢個係好簡單嘅出發點。咁所以寫完本書之後咧，第二樣嘢諗嘅東西就係、以呢十二個嘅即係社企嘅訪問對我嚟講好大影響咧，就係原來真有班咁傻嘅人去搞緊社企，而且好值得大家知道。因為先由大家可能第一二節講嘅東西，我之前對社企印象都係咁，又有啲定義又模糊啦，又好似為咗係咪就係、即係呃人賺錢㗎。前幾年台灣都出過本書，社企係門好嘅生意，其實就係講緊社企可能有啲地方就係扮係生意嘅啫，其實都係掠水幫人咧，其實都係後話。咁但係到我訪問完之後，發現唔係嘅，有一班人真係好用心喺度。咁當然唔同嘅群體總有啲可能真係借啲耳係做緊呢件事，但係大部分唔係。至少越接觸越覺得，如果呢啲可以放翻喺教育嘅範疇裏邊，俾大家知道。你如果想去即係做社會事務，其實有個平台喺度嘅，甚至大家可以一齊做。咁如果及早放翻喺中學或者大學嘅教育裏邊咧，同學仔可以諗下自己除咗讀書以外，會唔會就已經係創業去幫人咧？我覺得呢條路係啱啲好有創意，甚至係其實就盡早未必合適讀書嘅一班年輕人。咁呢個就係我當時好簡單嘅概念。咁當時都同我背景有關咧，就係、我本身想做個老師，所以順理成章就係想搞教育啦咁樣咯。 咁但係你喺話鼓勵啲年青人去創立一個社企嘅過程之中，其實邊一啲係你心目中嘅主要有潛質去做呢啲企業嘅人咧？ 咁講，好似而家咧，因為我已經係做緊鼓勵大家開社企，甚至即係過去一年咧，就已經手底下有好多年青人開緊社企，大家就可能一諗就係、我係咪好早已經諗住啊邊啲要揀完佢就去開咧？調翻轉其實唔係嘅，我諗去到做咗四五年，我都淨係做諗緊社創教育係咩回事，咁就係淨係講下其實應該點諗點子啊，點應該做啲咩，反而係一步步話翻俾我聽邊啲人合適做就係、 啲同學仔本身。即最令我記得嘅個案係2017年嗰年，有班男校嘅學生，佢哋諗咗一個叫做密室欺凌嘅體驗館，就係講緊咧每年嘅校園欺凌咧都有人嚟講講座。但台下所有男仔都瞓，而每一日講完之後咧，所有欺凌嘅嘢一樣係發生。可唔可以開一個好似類似當時好興密室逃脱？咁佢哋就諗咗個 idea 就，可唔可以好似打機過關咁樣諗下啲遊戲，而裏面又俾你體驗到欺凌其實係一種唔好嘅事情。尤其我覺得最深刻呢班男仔同我講咧，就係佢哋自己本身除咗係被欺凌過。甚至是做過旁觀者，歷在某一些事情想彌補一下，更加人是欺凌過人，想調翻轉，想彌補當日的一些錯失。咁係呢啲一個個嘅故仔咧，其實是令到我諗下啊，咁可唔可以試下幫佢哋申請啲5-10万嘅即係 prototype 嘅分定去試下件事先啦。咁試完之後，再諗下就係、是，有啲除咗試完，會唔會已經可以變成一個即係生意 model？ 就再諗下大少少50-100万嘅 startup funding 啦。咁而我自己點解而家做緊即係其中一個幫25歲留下嘅協助機構，就係都見到坊間好多未必針對25歲留下，其實佢哋15至25歲呢批咧係需要多啲陪伴、多啲嘅關懷，甚至要有 mentor 同佢即係同行。佢唔係一嚟就識創業嘅，咁所以我就呢一兩年集中做咗呢個角色啦。咁所以唔係我一開頭去揀嘅，反而係邊個有心去幫人嚟會揾我咧？咁我哋一步步佢哋去創作，然後我陪住佢經歷呢樣嘢，令到佢變到可能嘅發生咯，咁樣。 喂，但係真係好，我諗落都覺得好難做嘅。嗱，難嘅地方，因為我嗱教書咧 ，project base 咧，即係做嗰啲叫做嚇、 項目為本啊， 係啦，嗰啲咩嘅計劃啊，或者即係做一啲 presentation 啦，當係其實我就叫做衰啲講句，就一炮過做完啪啪就行咗去㗎啦嘛。甚至乎你話再多啲嘅，我可能幫你跟進多少少時間。但係如果我聽你咁講，你即係由佢構思策劃，可能係一啲好唔成熟，但係有啲點子嘅概念啦。然後慢慢幫佢砌翻靚仔，佢幫佢諗埋點樣搞分定啊，點樣去運作啊。嗱，仲要未計裏邊嗱，我唔係睇小年輕人啦，不過我都年輕過，我都明嘅。裏邊可能有好多未成熟嘅一啲嘢嘅，譬如喺個當開一間鋪頭咁，喺個營運上面可能有好多。即係個人嘅一啲情緒啊，或者甚至乎係可能係工作態度啊，因為佢始終都未進入個工作環境裏面去工作嘅。嗱，呢一堆嘅嘢其實咧，話我聽落去，即係嗰個難度都相當大喎。喺你自己做嘅過程裏面咧，嗱，我問一個簡單嘅問題啫。如果十分啊，即係苦樂咁樣計啦，如果十分，你覺得係苦同樂係佔幾多分咧？各佔？ 其實係十分嘅苦，但係都係十分嘅快樂嚟嘅，因為真係好痛苦。啲時候講嗰啲完全明白係啱啱就我2018年打後，即係我其實有諗過後悔過，會唔會就係因為幫呢只 case 申請咗，然後開啟咗往後咁多隻 case 嘅開始，我都諗啊做乜嘢揾嘢嚟搞咧，就係真係幾痛苦咁。但係見住年青人一步步由可能口講講講完就算，到佢哋真係會瞓身落去做，到可能真係凌晨收到信息啊，即係類似之後嗰個個案都會。如果我諗呢樣嘢會對一班被欺凌過嘅人造成二次傷害，咁又點咧？係凌晨2-3点收到咁嘅信息，但係你會覺得啊，呢個咪教育咯，佢咪成長咗咯，係咁樣嘅嘢。咁好多步都係。教佢哋係痛苦噶，即係其實講緊可能係你知啦，可能我揀嘅同學仔或者時候即係講，可能真係成績未必最理想嗰群，有啲可能連寫封信邀請學校邀請 copy 合作都寫到亂曬龍，但係又正正係佢哋肯堅持多過我，因為我教完之後，佢哋反而覺得我好想再去幫人，我好想做好呢件事咧。我見佢哋係花緊。12分嘅努力嘅，即系我都知道今日即系如果今日喺度讲咧，佢哋有啲人听紧，其实都系想赞赏佢哋，就系佢哋会俾人做到话，可能屋企人都话点解咁夜翻屋企啊？你做紧啲咩？但系1-2年后啲家长专明啊，原来我个仔女真系做紧一件好有意义嘅嘢，而嗰1-2年令到佢个成熟度强咗好多，即系 等於讀咗一個大學一樣。我成日都話，即係喺中學畢業去絕學就已經做緊呢件事有啲。咁但係你見到佢願意去幫人，佢就會花好大嘅動力去做學習啦。即係學習唔難啊，最難係撩起對肯學習嗰個心。咁所以當撩起咗，其實嗰件事就係既痛苦又快樂嘅咁樣。 咁但係有冇啲你頭先提到嗰啲後生嘅年青人，佢而家嗰個社企係仍然喺度運作緊嘅？ 大部分因為始終好短啦，即係2017、2018到而家，大部分我講嘅咧，基本上都係運作緊。最多係喺唔同階段，即係有啲可能慢啲，都仲喺 prototype 攞完10万，仲試行緊。有啲其實已經呢一年就有7只去咗 startup， 就大約100万，已經開始做緊自己生意啊等等嘅狀況，咁都有嘅咁咯。 喂，但係我嗱呢、這個問題咧，我今晚即係點解揾你嚟咧？其中一個我最想問嘅問題，因為我。當然我認識得你，我知道即係好多嘢好有意義，聽你講故仔好多嘢啦。咁但係問題係我作為一個枕聽眾，我聽完你今晚受你感動，咁我有啲乜嘢可以去做去幫呢班即係咁有 heart、咁有火、咁有力量嘅年輕人？有冇啲乜嘢可以真係社會上面嘅人即係多啲幫？嗱，我而家做緊㗎啦，我做緊推廣㗎啦，嘗試下。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嘅咧？其實？ 咁啊，第一就從來唔係得我一個啦，即係我又真係一個人做過 project， 到而家有成條 team 有10位同事啦，跟住其實背後有50几位義工，同嗰啲義工其實就係嚟自商界或者社福界，接近退休或者已經係時間比較充裕啲，願意陪住每一對成長嘅，即係我有時去教完第一步，到佢真係。能夠攞到少少分定或者獎金咧，好多時都要靠呢班義工喺背後去 back up， 就係落隊去將佢經驗咧傳授落去。其實成全係好重要嘅，咁尤其如果能夠將自己可能咁多年一啲即係喺商界喺社會界嘅一啲經驗，能夠帶到俾一班年青人咧，咁係一個我覺得好重要或者幾好美好嘅圖。即係個畫面嚟嘅。如果即係聽眾們係諗住貢獻呢個專業咧，咁絕對歡迎嚟揾我哋，就幫手做知識義工，咁去幫翻呢班嘅年青人繼續做創業嘅行動咯。咁樣係。 咁喺其實一個創業嘅過程裏邊咧，嗱呢班年輕人其實即係頭先你都講咗啦，有一啲可能係佢本身我唔想用 underdog 呢個概念，即係未必可能佢係喺個主流。環境裏面是特別受到重視，或者所謂尖子、啊、精英、啊、傳統的角度去想、嗯、那你其實剛才都講了一些 很動人的一些故事或者畫面，但我自己想回就譬如年輕人呢，以你即是去跟他們接觸呢，其實你有沒有見到他們有些什麼，這個是另外一個層次，就譬如有些聽眾可能呢他自己的小朋友會不會物色到這些小孩，即嗱，好老實講，我自己教書都係噶，嗱，擺喺度有啲 poster 咁貼出嚟，咁寫廠咁行過，或者寫企咁，咁咪行過咪行過咯咁。其實以你嘅經驗，有冇邊啲細路嚇，我哋行過見到聞到佢陣除啊？呢、這個人為眼識新丁啊，呢、這個人有啲料到嘅，會唔會有呢啲咁樣嘅位置會俾到佢哋嘅咧？ 又咁講，我。而家即係接近可能有80至100个細路係創緊業啊，即係有啲即係可能到25、26岁，不過我都照顧佢細路啦。即係佢哋其實嚟嘅原因個個唔同嘅，有啲即係有啲男仔直接都講嚇、本身諗住報你個 cam 就係諗住嚟溝女嘅啫嘛，咁點知你講下講下，原來關心社會咁重要，我覺得想參與下其中喎，咁幫人嘅過程又幾開心啊，咁留得低。就變成可能慢慢創緊自己 project 出嚟，即係我諗係唔同人都可能係有佢自己想幫人嘅心，睇下點撩起佢嘅啫。咁係唔係真係有好獨特嘅地方？就係睇佢哋夠唔夠堅持，同埋佢哋係咪除咗玩以外都會能夠我諗先頭嗰個字都好重要，即係堅持。其實係一個好痛苦嘅過程嘅社創，因為幫人。一次是很容易的，但呢世選擇去幫人其實很難的，咁所以點做嗰個堅持的人咧？咁如果有願意肯堅持的同學仔，咁我就覺得很適合。咁但係有些是過幾年才發現的，即係例如啱啱臨放假我都見到有個妹，佢以前係真係好，佢話俾我聽，佢好憎睇書，但係而家佢開始問我借書睇，咁、那個位置就係佢覺得自己喺搞緊社企過程裏面知識唔夠。 不如你告訴我聽哪些書啱，跟住佢自己即係我試下睇書啦。咁呢啲我都係諗緊，就係好難話係咪一定有一定嘅潛質，反而係一路嘅經歷裏邊，佢會唔會揀到呢樣嘢而去慢慢成長同進步咯？ 咁但係咧，你幫佢哋去開創佢嘅事業嗰度咧，一般嗰個資助是以政府為主咧，定係以私人企業為主而家？ 兩樣都有嘅。咁如果先頭講即係我負責嗰邊就係社創基金啦，即係創新園專做廿五歲留下嘅。咁佢就會俾5-10萬咧，就是、一個 prototype 做試行啦。咁當你 start up 嘅時候咧，其實政府只會俾一半嘅啫。你一定要揾到商界或者其他投資，政府先會俾嗰一半。咁所以其實要業界肯定佢哋嘅能力同嗰、那個idea 係得啦，試過之後個 report 睇到，喂、哦、原來真係幫到人，又有機會有個商機，跟住政府先會俾埋嗰一半嘅。咁所以我哋有好多都係唔同嘅家族基金或者一啲私人投資喺裏面都有，甚至係教會自己眾籌都有嘅咁樣。 喂，以你嘅觀察啦，我講係唔準確嘅，我教書我係記得利益者。我梗係話我哋啲香港年輕人咧，唔值得放，唔單止唔值得放棄，仲要繼續去努力。我哋都要堅持噶嘛，我哋都要幫下佢哋噶嘛。喺你嘅觀察或者嗱，有啲啊，頭先你講咗，佢本身可能個心態可能都係超啊超下，我唔用個 hea 字啊，超嘅而家佢哋叫啊，喺度超嘅，喺度玩嘅，或者即係根本就係冇咁大嘅動力啦。但係以你觀察香港嘅年輕人，如果我要你去講佢哋嘅一啲優點咧，咁你覺得有啲咩值得佢哋？即係你點解要發咁奮身咧？有啲乜嘢優點你見到嘅佢哋？ 學得快啦，其實同埋創意真係高嘅。咁同埋如果你真係打到入去個心咧，其實佢唔難溝通嘅。即係好多人話年輕人係唔識溝通，甚至冇禮貌，我覺得調翻轉就係未揾到同佢溝通嘅方式。你揾到嘅時候，其實佢真係好尊重你，同埋佢都好願意聽你、聆聽你嘅説話，甚至係改得好快。咁呢啲我都係覺得係即係我觀察到嘅年輕人嘅特質啦。咁同埋對比，即老實講，以成績嚟計或者能力嚟計咧。香港的學生從來都是在即全球十大或者甚至有些排名是三大位置，他成績不夠理想，只是香港不夠理想，不代表他不厲害。那究竟怎樣發掘到他的潛質，令到他可以有個自主願意去學習，甚至是做一件事情，我想那個是我想是老師們或者我都很想去做的事情。 咁有冇啲人我有興趣睇下啦？佢開頭諗嗰、那個嗰條橋咧，諗住做社企，做做下佢覺得咦掂喎，我自己出嚟揾個正正揾大錢揾真銀嘅 case 咁樣出現咧？ 暫時未有，可能未叻到可以淨係揾真銀嘅程度。但係調翻轉就係佢哋真係唔好重視錢嗰個位嘅。有時有啲位咧係我見佢哋其實額外打緊第二份工嘅。他哋打第二份工嚟養自己間社企去幫人，咁所以出發點既然係幫人嘅話咧，我估如果呢樣嘢係慢慢去叫做磨練佢嘅心智或者磨練佢志向咧，幫人始終係嗰個重點嚟嘅。 咁啊嗱，今晚咧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啊。首先咧，多謝咧阿 C A 博士上嚟咧咁夜咧，同我哋講呢一個咧社創青年路。我真係真心希望咧，我哋嘅聽眾咧能夠多啲了解認知，同埋咧即係頭先聽咗一啲好有趣嘅例子啦。咁啊，唔知有冇啲咩辦法可以揾到啲相關嘅資訊？C A 有冇啲咩文章，定係就咁上網 Google 社企會有啲咩字眼咁樣？如果想認識多啲，有咩辦法啊？ 如果想認識多啲，咁就當然可以揾下我啦，咁啊打我名應該揾到嘅。咁但係坊間其實你打社企，香港有唔同嘅部門或者係都有好多唔同嘅社福機構都係背後有 support 做呢類型嘅教育同培訓。咁我覺得你打到其實就應該揾到你合適㗎啦，咁樣咯。只要打社企或者打社創香港，應該都揾到好多呢類型嘅文章。 好，咁啊，嗱，我要報告一下星期日咧嘅廣東廣西啊，老鋪啊，咁咧題目咧就係生命政治與死亡政治，哇，係，哇，係好重稱喎呢個題目啊，咁啊，主持咧就係文傑華啦、馬恩慈同埋阿蘇適啊，咁樣咧嗱，今晚我哋播最後一首歌啦，李榮浩嘅《少年》，多謝大家。 好，拜拜， 拜拜。 就像是森林和大海，就像小鸟和蚂蚁一样，少年啊，你好吗？去吧，去蓝天白云下。Oh,